攻读德训篇第一章。一切智慧即来自上主，并且永远即在有时间以前就和他同在。海沙、雨点和永远的日子谁能数清？天之高，地之宽，渊之深，谁又能测量？天主的智慧先万物而生，谁又能探究？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先，明达的智慧从永远就有。智慧的泉源是天上天主的言语，他的道路是永久的戒定。智慧的根源曾启示给谁，他的计谋有谁认识？智慧的纪律曾启示并发行给谁，他那繁多的途径有谁明白？唯有一位明智至高全能的创造者，他是最可敬畏的，即那坐在自己宝座上的上主。他借着圣神创造了智慧，注视了他，数清了他，遂把他请住在他一切的化工上，并照自己的恩赐请住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，又将他赐给爱慕自己的人。敬畏上主是人的光荣、夸耀、喜悦和欢愉的冠冕。敬畏上主悦了心神，赐予喜乐、愉快和长寿。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，在他临终之日必蒙祝福。爱慕上主是看守光荣的智慧，他显示给谁又赐给谁爱情。这爱情能使人想见上主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，这敬畏在母胎中已与忠信的人一同形成，他与备选的后裔往来被仁义和忠信的人所承认。智慧在人间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基础，在他们的后代中他必获得信赖。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，这前进保守人心，使人得到义德，赐给人兴趣和喜悦。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，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，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，用自己的出产充满他们的战房，以自己的宝物注满他们的府库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冠冕，他产生平安，恢复健康。天主观看和测量智慧，二者都是天主的恩惠。智慧要赐予人知识和明达的光明，并要增加那些坚持智慧者的光荣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源，他的枝干可得久存。敬畏上主排除罪行，谁怀有他必能脱免上主的义怒。敬畏上主驱除罪恶，不义的愤怒终不能视为正直，他愤怒的烈火必要使他丧亡，忍耐的人暂时容忍，最后必有喜乐的酬报。他暂时缄默不言，以后许多人的唇舌却要称扬他的明智。在智慧的府库里有明智的箴言，但是敬畏上主是罪人所厌恶的。你若羡慕智慧，就应遵守戒令，上主必会把智慧赐给你。因为敬畏上主就是智慧和纪律， 他所喜悦的就是忠信和良善。上主必充满这些人的府库，不可违背敬畏上主之情，亲近他不要怀着二心，与人交谈不要虚伪，要谨慎你的唇舌，不要自高，怕一旦跌倒，羞辱便来到你身上，而上主把你的秘密泄露，在集会中羞辱你。因为你没有怀着敬畏之心亲近上主，反之你的心却充满了诡诈。